王亚臣，黑龙江省五常县人，曾经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服役。918事变后，王亚臣不肯跟随旧部投降日军，孤身一人投靠一支义勇军队伍，当了一个小队长，后来又自己拉起了抗日大旗。当时有一个叫金马川的地方，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里面驻扎有200-300人的守备中队，十几路义勇军都想把它拔掉，但是由于金马川易守难攻，因此大家都有危敌情绪，只有骁勇善战的汪亚臣挺身而出，决心拔掉这个钉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汪亚臣带着几十人的双龙队突然发动袭击，一举击败十倍于己的日军，占领金马川。从此汪亚臣指挥的双龙队在北满地区声名显赫。就在这时，汪亚臣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率领全盛时期的双龙队加入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游击队的总司令就是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 就这样，这一支以敢打硬仗闻名的义勇军也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北满地区很快就形成了联合抗日的局面。 当1934年新年到来的时候，在东北的南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合大军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这份又被称为八一宣言的历史文献中，上面这样说道：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为祖国独立、民族存亡而战。 在这次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席会议之后，东北大地上到处都出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身影，一个从南到北长达上千公里的战略对垒局面已经形成。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在今晚11点，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就要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打响，法国和克罗地亚将要展开最终的天王山之战。法国在进入淘汰赛后，除了面对阿根廷打出一场4-3的苦战外，后两场比赛可以说是异常顺利，2-0轻取乌拉圭，1-0小胜比利时，法国的淘汰赛之旅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挑战，整体实力的均衡也使法国的攻守非常平衡，三名后卫接连进球体现出法国得分方式的多样性。而作为32强中身价最高的球队，法国甚至还没有机会给球迷展示落后情况下替补球员改变局面的场景。本场比赛他们的对手克罗地亚整体年龄老迈，又接连的打了加时赛，疲惫不堪，对于法国队来说会不会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呢？今年的世界杯是否会就这样被法国这一批青年才俊所刮起的青春风暴席卷而去？我们拭目以待。克罗地亚的晋级之路是异常艰辛，三场淘汰赛全部踢了加时，还有两场点球大战，三个加时赛加起来就是90分钟啊！从时间上来算，克罗地亚已经是多踢了整整一场比赛。和英格兰这场比赛也是踢了120分钟，是铁血克罗地亚的缩影，即使在落后时也绝没有放弃，即使有32岁的老将也是拼到最后一刻，即使有受伤也不放弃，坚持下去，直到完成了逆转。格子军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拥有着强大的阵容实力了，在精神属性上也更是令人钦佩。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上，克罗地亚以黑马的形象杀进了半决赛，而该场比赛他们正是输给了法国队，才无缘此后的冠军争夺。20年后他们再次出乎大家预料杀进决赛，站在决赛的球场上，又一次面对实力极为强悍的法国队，格子军团能否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创造奇迹呢？随着今晚比赛的结束，昂首远眺世界杯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世界杯是这个夏天最好的礼物之一，希望这个夏天过后会有更多人爱上足球，更多的人体会到运动带来的积极与快乐。好了，感谢大家一个月来的陪伴，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再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近日位于故宫午门西侧南城墙边下的南大库正处于紧张的布展阶段，将于近期以故宫明清家具馆的身份全新亮相，正式对公众开放。在以往关于故宫的馆内外展览中，极少展出家具文物，家具多以原装陈列的方式展出，但原装陈列也多以隔着玻璃的方式观看。而本次正在布展中的是一期展厅的布展工作，以清康雍乾时期的经典家具为主，尤其以乾隆时期为主，展出家具30件左右。在未来，南大库将会展出约2000件珍贵明清家具，这是平安故宫工程扩大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项目。近期将展开展览名为《皇帝的温度：清代宫廷家具特展》，南大库正门内展出的是清朝宫殿流行的紫檀木嵌黄杨木龙纹屏风与紫檀木嵌玉宝座，这个组合是乾隆时期的殿内家具。同时还会展出四五米高的紫檀木大柜、黄花梨百宝嵌等少有展出的明清家具。由北京杏坛美术馆主办的水墨新浪当代青年水墨画展巡展至唐山美术馆，面对悠久的中国画传统，这批青年艺术家试图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解读，创造一种新的审美感受，将中国式的绘画元素与现代感结合，并从二维平面中发生多重空间。本次展览有60位艺术家、120幅作品入选，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中国当代美术的现状与未来。京城春拍进入收尾季，也正值世界杯如火如荼之际，中红信2018的拍卖会也将到来，共有中国书画、古董珍玩、明清家具、古籍善本、明星球衣、车模等22个专场。本次春拍延续以往的中国古代书画饕餮夜场、世家元气专场、民国往事等主打曲目，并特别推出了球星签名收藏专场，以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令年轻人最为兴奋的专场当属是签名球衣专场。中红信拍卖有意使拍卖更接近潮流，趋向年轻化。今年还隆重推出了经典未来车模拍卖专场，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让他们对拍卖有了新的概念和感受。今天是最后一个拍卖日，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探索宇宙一直是人类的梦想，而承载着梦想的工具之一就是开普勒望远镜。美国宇航局表示，开普勒望远镜正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运行已经有9年的开普勒望远镜进入了休眠状态，操作人员正在试图从望远镜下载数据，一旦这些数据下载完成，预计将用剩余燃料开始下一轮观测活动。美国宇航局指出，自2009年开普勒望远镜发射升空，它在太阳系之外探测到数千颗系外行星。尽管它经历了机械故障并遭受宇宙射线辐射，但还是完成了许多任务。目前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燃料已经非常的少，这意味着它的深太空探测任务将会很快结束。30年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残留下一块巨大的污染区域，这一片无人区面积大概4300平方公里，今天仍然被认为是高度污染而不能居住。但是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干扰下，部分野生动物看起来已经能茁壮成长，并且开始突破隔离区的界限。不久前，科学家意外发现一只3岁大的雄性野灰狼身上的 GPS 定位器远离了辐射区，这是科学家们首次追踪到有狼离开了切尔诺贝利放射性区，达到了369公里的距离。研究人员认为，这项发现可能预示着未来野生动物数量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但同时其携带的变异基因也可能会扩散开来。一般来说，狼作为群居动物很少离家出走，何况是走到数百公里之外，不排除是狼群数量过密，某只野狼迫不得已向外扩散。英国拉夫堡大学设计系学生阿奇·奥布莱恩设计了一款由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水下喷气式背包，名为 CUDA。该背包由45个 3D 打印部件组成，组装仅需要几分钟。背包拥有独特的推进系统，速度可达每小时8英里。该设备内置一个可拆卸的锂离子电池组，并且可重复使用。电池组表面由环氧树脂覆盖，并且在安装口处添加硅胶密封，保证水不会渗透进去接触电池。奥布莱恩认为，它将来可以用于搜索和救援工作。 目前已在游泳池开放水域和接近零点的温度中进行了数月的测试。如果测试成功， CUDA 将于2019年上市。目前传统的水下推进技术的成本仍高达17000美元，约合11.4万元人民币，而 CUDA 背包的成本要便宜得多，但奥伯莱恩尚未公布它的定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法院启动2018年第二期涉案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本次共有40辆代牌小客车将被处置。据了解，本次进行司法处置的小客车为刑事案件以及民商事案件中被查封扣押的车辆。本次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继续采用设定最高限价的竞价模式，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竞买程序获得所有权，并按照相关程序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手续。根据规定，竞买人必须具备小客车摇号资格，法人及其他组织不得参加竞买。本次报名时间为7月11号10点至7月20号15点，7月26日开始竞价。有关车辆的信息和公告都在网上予以展示，共有车辆40辆，其中评估价最高的一辆是奥迪 Q7， 评估价约为36.8万元，最低的一辆是东风雪铁龙轿车，评估价为2.43万元。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近日新设了每天360元的封顶价，北京南站也调整了停车收费标准，每日封顶价由192元上调至260元。业内专家分析，城区大型交通枢纽停车资源紧张，通过价格调节鼓励短时停车，可以提高车位周转率，方便更多人接送旅客。目前本市大部分公共停车场都有针对夜间低峰时段的优惠价格，一些市民也建议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可以根据客流情况设应夜间优惠停车的低峰时段。为落实北京市门前三包环境整治项目，从今年7月起，西城区在富内大街、定富街、大红螺厂街组织实施了商户自治试点工作，安装了商户自治公示牌。市民扫码以后，手机屏幕上便会显示出商户的详细信息，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市容环境责任书、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清运合同等。屏幕下方设有举报和评分按钮，居民如果发现问题可以一键举报，通过电话向工商、质监、环保、城管、食药监等部门反映，同时居民也可以为商户打分点赞。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只剩下钢琴没我弹。

弹了一点。